正是筹备下个月的宣誓就职典礼，由于受到新型肺炎影响，仪式规模会缩减。拜登一方呼吁支持者留在家，透过视像形式参与。另外，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打破沉默，祝贺拜登同贺锦丽赢得美国大选。两人之后通电话，拜登话纵使双方在多方面意见不尽相同，但在多项议题可以合作，双方同意尽快会面。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个会议上向保守派议员表示对当地的新型肺炎疫情趋势感到担忧。路透社引述与会消息人士报道，默克尔在会上表达对疫情趋势的担忧，并警告出年一月至二月将会是德国非常艰难的时期，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病人将会进一步增加。另外，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另外五个欧洲国家的卫生部长发表联合声明，说将会合作展开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声明表示，八个国家将会分享疫苗接种计划的进度，并在透明度等的领域作出承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3.6， 瑞士法郎 0.886， 加元 1.27， 人民币 6.54，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216， 澳元对美元 0.75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859 点，升1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52.14 美元，卖出 1,852.92 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啦，近住世界花园噶。重复多次，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世界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仲系正常。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去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除了一般人认知的器官移植之外，其实身体组织例如眼角膜、骨骼和皮肤都可以移植。今个星期三将会有矫形及创伤外科专科医生介绍骨骼移植。 健康热线187231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法医研究所。 死亡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样，但当中的意义，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会不一样。 李显善、梁永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16号，新增98宗确诊，30宗源头不明，大埔外佣宿舍多10人确诊。 丰年楼外佣宿舍、宝达村达怡楼、彩云村明丽楼需强制检测。 消委会测试发现一款内地口罩含菌量超标，海关促停用。 美国死于新型肺炎人数突破30万，英国出现变种病毒株。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早晨，开始今日千禧年代讨论之前呢，先交代返啲靶场消息。由上昼8点到晚上9点，粉岭三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继续关注疫情最新情况啦。睇数字上依然系高双位数啊。寻日最新新增咗咧98宗嘅确诊，当中89宗咧系本地个案，30宗咧系源头不明嘅个案嚟噶。讲下啲值得关注嘅群组先。首先讲下大埔丰年楼一 C 单位嗰度啦，一个外佣宿舍嚟嘅，咁嗰度有群组出现。寻日咧多咗10宗嘅确诊个案，累计有12个人咧就已经染病噶啦。当中咧除咗外佣之外咧，仲包括有4宗个案咧就系外佣嘅雇主嘅家庭成员嚟噶，包括埋咧一个6个月大的 BB， 咁呢个就是由一个外佣啦，唔知系咪因为咁样惹到咧，就喺雇主屋企啦。咁而家4个人都系有病嘅，有呢个肺炎嘅。咁另外有33个密切接触者咧，就要送去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就要求咧，曾经喺上个月15号或者上个月15号或者之后去过呢个大埔丰年楼一 C， 大埔丰年楼嘅话咧，就要如果逗留多过两个钟的话，就要做一个强制检测的。这个就是大埔丰年楼的情况。外佣的个案都值得留意一下的。那个染疫的外佣就54岁的外佣，11月29号就病发的了。但是12月12号才去做检测，即是第二天就确诊的。这个就是那个外佣宿舍的情况。另外看回其他屋村那里都有些个案出现，其中就在彩云村明丽楼。现在就已经前后加上有6个人就是有这个新型肺炎的了。当中涉及3层楼4个的单位。另一条村就是观塘宝达村达怡楼，同样都有多人确诊的，4层楼4个单位有8个人染疫的。现在食卫局就有个讲法，就要求曾经逗留在明丽楼和达怡楼的居民和访客都要做强制检测的，这是最新的情况。好，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倾，1872311，呢啲情况都请位专家嚟倾下先。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医生一起倾下噶。早晨，梁医生。 早晨。 咁个形势先，依然系高双位数98宗个案啦。咁寻日我哋访问过许树昌教授，咁佢就话啊，而家都见横行一段时间。咁佢就话之前有啲加强咗嘅控制嘅措施啦，咁啊要啲时间去到反映翻出嚟嘅。咁佢分析就话有可能啊，第四波已经去到顶峰噶咯。唔知梁志超医生你系点样分析咧？你 嗱，如果同我哋睇全部嘅個案咧，就似乎佢就開始打橫行，甚至乎咧有少少就係輕微下跌啦。但係如果我哋睇翻一啲源頭不明嘅本地個案咧，其實佢個上升軌咧仲係持續緊嘅。不過嗰個上升嘅速度咧，譬如由呢個三個禮拜前到咧嗰陣時，你可能去到即係話4-5倍啦。嗰陣時而家就下跌到，譬如話係呢一個禮拜比上個禮拜咧，即係話係嗰個一個星期入面嘅總數，譬如我哋最近嗰7日就229宗本地源頭不明嘅個案咧，相對上一個禮對上個禮拜咧就增加咗，仍然都係20%嘅。咁其實嗰個上升係速度係減慢咗。但是呢就未去到即是话完全即是话是停止上升啦。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係因为我哋开始陆续係消着咗一啲呢我哋根本上係比较高危嘅一啲城市入面嘅因素，譬如你嗰啲我哋啲多层楼宇嗰度呢个传播啦。另一样嘢就係我哋一个比较係高风险嘅一个网络，即係我哋个外佣个网络嗰度係开始有个传播嘅迹象。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危險嘅因素啦。當然啦，冬天又同埋嚟緊個假期啊、回流啊嗰啲都係啲挑戰。所以喺呢個階段咧，我諗我哋嗰個情況係仲係極之嚴峻，同埋嗰個風險仍然好高。 因為我哋如果唔能夠喺短期內將個傳染源降低咧，佢係容易會觸發到其他啲大型嘅網絡嗰陣時咧，一啲嘅爆發嗰陣時候咧，係有機會令到個疫情咧係再度惡化咧，係再急速上升。咁呢樣嘢我諗大家都係話要。在短時間之內入面呢，大家都盡量真係話減少得不必要嘅同家庭以外嘅人嘅一啲嘅社交接觸，即係你唔係同住嘅，你唔接觸佢呢，我哋就可以將嗰個呢佢個傳播減慢，然後再利用我哋啲社區各項嘅篩檢呢，係追嗰啲斬斷啲傳播鏈，即係而家我哋都開始追貼佢，但係同埋我哋真係話要追過去呢，似乎都仲要再努力嘅。 好，嗱又講下而家頭先你話辣著咗一啲群組啦，我哋又講翻逐個講下，譬如講到愛容宿舍呢個之前聽過，而家又翻嚟啦，喺大埔豐年樓嗰度講緊，而家尋日都多十宗嘅確診添，你點睇呢啲情況呢？愛容宿舍 嗱，其實呢個問題我哋係長遠係未解決嘅。呢啲愛容宿舍呢，佢係冇一個譬如話一個妥善嘅規管。而長久以嚟咧，都係話佢哋住嘅情況係都好擠迫啦。隨住我哋本身嗰、那個即係話個疫情開始，譬如話係一個今次第四波啦，嗰、那個一個好強嘅反彈，那個社區個源頭咧，其實不斷多嗰陣時咧，自然就會影響到我哋即係話啲外佣啦。佢哋再透過佢哋喺啲咁嘅高危嘅宿舍度咧，咁其實個傳播咧。今次見到嗰個希望都仲係叫早，即係話我哋發現到啦。但係因為我哋唔能夠排除咧，其他所有嗰啲我哋知道或者唔知道呢啲宿舍咧，其實有同樣嘅風險。其實政府咧唔單止係話要就今次爆發群組嗰度係要趕追啦，即係話希望能夠將嗰個傳播鏈係控制，亦都要再睇睇入邊嗰啲其他嗰啲嘅一啲宿舍入邊。咁嗰啲佢哋能唔能夠即係話係再次提供一啲嘅啲檢測嘅服務，為嗰啲住緊喺度嘅人。咁同埋另一方面呢，係對我哋社區入面，譬如喺七日內入面嘅，其實喺啲宿舍度住個外佣，可能都要提供一啲比較方便一啲嘅篩檢服務呢。咁希望呢係兩邊咁樣嚟到將其他地方都控制落嚟啦。咁當然入面呢，呢啲咁嘅長遠嚟講，真係要對呢啲嘅即係話啲宿舍係有一個立一個正規規管，因為我哋而家對酒店嘅規管呢，其實似乎去唔到呢啲地方嘅。咁變咗嗰啲地方嘅聚集呢，其實希望嗰啲營運者呢喺呢個階段呢，真係話係盡量係禁止或者係最低限度都一定要詳細登記啲所有嗰啲房客，尤其是啲留宿房客。而希望入面呢係減少嗰個疫個病毒呢輸入呢啲咁嘅呢啲咁宿舍嗰個機會啦，咁亦都保障佢哋自己嘅營運嘅。咁呢樣嘢我諗大家喺個疫情之下都要小心。當然我哋假日嗰啲嘅外佣嘅聚集，亦都可能呢係會構成另一個傳播嘅網絡，因為我哋香港嘅外佣而家總共有40萬，佢其實散佈喺40萬個家庭。如果我哋係真係話喺個外佣群組度有一個比較廣泛嘅爆發同傳播咧，其實係可以送出咁樣散入我哋嗰個社區嘅。咁變咗咧，我哋係嚟緊嗰個假期，尤其是長假期咧，點樣政府能夠同一啲僱主啊、僱員團體商討點樣分散佢哋嗰個譬如話呢啲咁嘅聚會咧，啊或者減少分散呢啲聚會，咁同埋就啲地點都係可能提供啲唔同嘅選擇咧，分散佢，同埋都要一定要講清楚入邊咧嗰個即係話係嚟緊嗰啲咁嘅假日咧。我諗嗰個執法一定係要重嚴啊，即係話所有嗰啲嘅罪啊，同埋尤其是一啲除低口罩嘅情況咧，係睇下點能夠控制。譬如你係室外咁先算咧，就算你食嘢都好咧，其實最好都係能夠係有一定嘅限制。因為如果你要除低口罩食嘢咧，咁其實一定都要保持一個個別嘅，即係自己坐開咧個別嘅社交距離1.5米咁樣，咁啊比較減少咗一啲，譬如話呢啲咁長期坐喺度，譬如除低口罩度食嘢、度傾偈嗰啲傳播風險嘅問題。 好嗱，呢、這個就是外佣宿舍嘅情況啦。另一個咧就是、關注到一啲大廈啦，頭先講到喺彩雲村嘅明麗樓啦、寶達村嘅達怡樓啦，咁都見到有呢啲情況。而家係咪見到都風險高啊？你都？ 嗰度嗰個風險呢，其實係因為始終係傳染病呢，其實都反映到我哋社區嘅整體個傳染病嗰個嘅數目啦、那個風險。 同埋呢樣嘢當然我哋嗰啲嘅樓宇同埋好多樓宇嗰啲可能啲後入面咧老化失修嘅問題。咁、其實我諗大家都係話咧，都係兩樣嘢，一樣嘢當然要注意自己嗰啲大廈啲喉管啦，同埋嗰啲其他即係話你係有一啲嘅，譬如話呢個去 U 型去水位嗰啲係要入水啊，嗰啲即係話啲保障嗰啲安排，同埋啲抽氣，即係話嗰啲。唔好閂埋一啲嘅門，又開抽氣扇啦，增加負壓啦。咁同埋就小心，即係話我哋自己，譬如啲窗入面咧，廚房所、廁所個窗又好咧，即係話如果你打開嗰陣時候咧，你要睇睇即係出面嗰啲地方咧，究竟有冇啲地方會噴氣啊？嗰啲可能自己小心睇睇嗰啲各方面。但另一方面咧，我諗就係話，我哋始終係要控制呢啲咁嘅傳播咧，就話當你發現你嘅樓宇嗰度咧係有個案嗰陣時候咧，就唔單止自己出入係要特別小心啦。如果覺得即係話自己有任何病徵咧，早啲篩檢。如果即係話係覺得個個案多嗰陣時候咧，咁其實覺得自己風險因素高嗰陣時候，亦都可以譬如話做篩檢啦。呢啲我哋希望係咩咧？是盡早能夠是用一些的篩檢方法能夠發現真的出現問題一些這樣的大廈呢、能夠盡早介入呢其實都可以控制它、不要好像令到好像說產生好像以前淘大這樣的事件呢、 okay. 因為有時呢見到有些個案呢就可能是同一座向嘅單位咧，連續幾層又有，有時又橫向又有啦。之前有啲聽眾打嚟就話啊，而家由於衛生防護中心都唔公布到好仔細邊個單位嘅居民，有啲即係防不勝防嘅感覺。但又要平衡翻即係嗰啲人嘅私隱。梁醫生，你覺得點睇咧？應唔應該公布啲仔細嘅位，等防側邊啲人可以防得好啲咧？ 嗱，其實我諗嗰、那個即係話，如果佢哋係有任何嘅譬如話嘅考慮咧，譬如話係真係話見到。佢哋真係話有任何垂直啊，或者係一啲啊橫向嘅一啲嘅風險因素咧，咁因為呢啲風險因素咧，可能入邊咧就係會比較上係即係話係嚴峻啲嘅情況咧。其實佢哋可以考慮咧，就一啲譬如見到一啲嘅風險因素，未必等到佢哋係。即係話見到，即係話佢哋要採取介入啦，揾人巡之前咧、其實入面咧都可以預早咧係有一個提示，咁變咗嗰啲譬如話真係喺一啲有橫向出現單位，譬如超過一個單位啦、或者直向超過一個單位嗰啲咧，佢哋都可以小心去睇睇， 會唔會太遲咧？但 係有冇嘢？ 即係要見到有橫向有直向先至講，咁可能已經。 我諗呢樣嘢就咁啦，即係話如果佢見到有咁嘅問題，佢出聲嘅。咁係一個附加啫，就算佢未出聲之前入面咧、其實入面大家都要做好啲各方面嘅工作噶啦、只不過話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嗰時候咧，其實提醒大家入面咧，可能係要早啲去篩檢咁解嘅啫。即係但你又唔能夠即係話係所有嘅見到一個個案，或者你話見到一啲譬如話好分散嘅個案嗰時候冇呢啲傾向嗰時候入面咧。你都係開始個個你都話出聲嘅，叫人小心嗰時，即係唔使特別小心咁解啫。即係話其實佢公布個案已經叫大家小心㗎啦。係公布呢啲可能有橫向直向，就叫大家特別小心啲，尤其是一啲係牽涉到嘅人士咧，可能要盡早去篩檢咁解嘅啫。 Okay. 如果你話去到佢真係要介入嗰陣時候咧，佢就可能就話派車嚟啊，甚至乎強制篩檢咧。我諗係跟嗰、那個即係話個風險嘅程度係。一路逐級咁樣開始，譬如話係發放嘅消息啦。Okay. 如果唔係，其實即係你一開始已經話大火啦，咁你個個走咁都冇用嘅。 OK， 好，咁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先同你傾到度，多謝曬你啊，梁志超咧就呼吸系統嘅專科醫生。咁似講到有啲群組啦，多人關注可能係外佣嗰個宿舍群組啊，亦都見到個案就外佣有確診啦。另外見到佢屋企人啦，即係服務嘅僱主嗰度都成家人都有確診嘅。聽到啲情況，大家點睇咧？打嚟講下1872311 1872311，嚟緊都多假期噶，咁可能有啲外佣都會休息嘅。作為僱主嘅你，你又會點樣睇咧？可能會點樣同外佣商量啊，或者點樣協調咧？大家可以講講你嘅經驗又好，睇法好，一齊傾下1872311 1872311。頭先講到啦，持續呢段時間都每日120咁樣加上去啦，咁對醫療系統嘅壓力，大家都可以想象嘅。咁實際上嘅情況係點咧？又請位嘉賓傾下先，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一齊傾下噶。早晨，馬仲儀。 早晨，主持人。 是啊，而家见到继续啲个案咁升啦，又而家就天气又凉咗呢两日，又会唔会流感嗰度又嚟咧？而家见到压力点样啊？ 其实就呢几日啦，或者呢个礼拜开始又再动过，内科病房都好 擠迫啦。咁除咗話病危嘅病人，除咗係新冠肺炎嘅病人啦，其實普通內科嘅都情況都係比較嚴重嘅。就算唔係新冠肺炎，都有好多病人都有啲肺炎啊，其他情況。咁就內科病床啦，深切治療部病床啦，甚至乎有啲呼吸機，某啲醫院都會有啲緊住嘅情況咯。 咁醫護係咪都要加班嘅嚟？而家嗰啲掹到最緊尾嚟噶。 其實就冬季流感高峰期嗰、那個啟動咗個應急即係程度之後咧，咁一系列即係我哋往年都有嗰啲加班嘅安排啊，各樣嘢都係開展咗噶啦。咁不過而家應該未係去到最忙嘅，因為第一就凍都唔係凍咗好耐啦，第二就未去到長假期，咁都要睇下即係嚟緊佢長假期啊，嗰、那個天氣係點樣，同埋到時嘅疫情係點咯。 好啦，呢、這个我哋一路关注紧嗰、那个医疗系统压力啦。另一个关注咧就疫苗嗰个个案啦，因为疫苗而家就话嚟紧就最快有机会啦。若果第三期嘅数据都可以嘅话咧，有啲疫苗可能出年一月最快就嚟到啦。优先有啲群组可以打先嘅，当中就包括有医护人员嘅。作为医护人员嘅你又点睇而家即系港府倾紧嗰三款嘅疫苗咧？你点睇啊？ 我谂一切都言之尚早啦。第一就即系其实。雖然即係都有好多人出嚟講過好多説話，但係其實話睇翻實際嘅內容啊，即係佢啲時間表啊、接種嘅安排，其實我又睇唔到好多具體嘅嘢，更加唔好講根本某一啲疫苗連第三期數據都未有啦。咁不過即係而家又好似變得有啲政治化咁。唯有自己私底下就即係我諗好多醫護人員同我一樣啦，大家私底下都會自己認真咁去分析翻啲數據，權衡利弊，咁睇下自己即係自己平衡自己覺得風險嘅承受係幾多，咁考慮打唔打咯。 即係成日都話醫護個風險高噶嘛，呢、這個咁咪都讓你哋優先噶。點樣考慮呢樣嘢咧？係咪都有需要做咧？這個你點樣睇咧？講多少少。 嗱，我諗咁講啦，即係咧疫苗咧注射疫苗咧，的而且確係就喺高危嘅人士身上咧，這個就直情係即係對佢哋一個保護啦。咁醫護人員咧，咁其實就我哋好多都身體唔係太差嘅，不過我哋要被接種嘅原因，除咗話個職業有好多機會接觸到，亦都希望我哋唔係帶病毒嘅人傳翻俾病人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諗打一種咁新嘅疫苗咧，就即係其實都係有相當嘅風險嘅。咁樣所以即係我諗，除咗話呢個公共衛生嘅考慮咧，咁我覺得個人自身安全嘅考慮，你都唔可以剝奪大家有呢個咁樣嘅權利去考慮呢樣嘢咯。咁所以尤其是即係。而家即係幾種嘅疫苗啦，就算你話外國嘅疫苗，講真，冠狀病毒疫苗都係一個新嘢嚟嘅，佢有啲新嘅技術，咁更加唔好講話一啲新我哋從來未用過嘅國家嘅疫苗啊，或者藥廠嘅疫苗，咁其實即係自己有多啲衡量啊，即係其實你打完，其實我想講咧，打完疫苗咧，如果出咗反應啦，敏感反應固然可以好嚴重啦，就算啲我哋唔好話係敏感反應啦，一啲譬如話自身神經系統嘅反應啊，譬如吉巴二氏症嗰啲咧，其實都可以好嚴重，咁所以每人都有自己嘅考慮，其實都合理嘅。 咁所以一方面就可能個別醫護都會自己諗啦，但係喺公眾觀感上就可能醫生或者醫護人員係最識嘢嘅咯，咁可能都睇你哋頭喎，可能會唔會驚又釋出啲咩信息咧？又 我諗我有一個好清楚嘅信息嘅，本身我唔係一個反疫苗嘅人士，我每年都接種過冬季流感疫苗嘅，咁、 okay. 樣就我都非常鼓勵院舍長者啦、高危人士咧去接種呢個疫苗嘅。咁但係始終呢啲係好新嘅疫苗，哪怕你係外國又好、中國又好、教授發明嘅又好，點都好，其實你一定要講翻，你一定要考慮翻，你而家打緊嘅唔係你已經沿用打咗好多年嘅流感疫苗，咁你自己要考慮翻，即係打去你身體入會唔會有可能有不良反應呢個風險咯？ 但而家由於有幾種噶嘛，咁據聞又話可能就算有得打啦，優先俾你打啦，都未必可以俾你揀邊一種嚟打噶呢、這個。你又點睇咧？呢、這個又會唔會你分析完又會有傾向邊一種揀唔揀呢個？你大唔大嘅關注咧？ 我諗咁啦，我理解咧，即係依打疫苗咧，尤其新疫苗咧，依個咁龐大嘅工作咧，你仲話要市民我又要揀呢只嗰只。 政府是很難做的。咁即係一個時段供應佢手上有嘅疫苗，咁呢個好合理嘅。咁但係你話即係如果市民真係對你呢時段供應嘅疫苗真係冇乜信心，佢想等下個時段，我覺得呢個你亦都應該要俾翻個權利市民。咁固然我自己都有我自己嘅取向啦，我嘅取向就第一，我希望一啲係我有多啲經驗。 喂，系啱啱我哋先到问题，头先讲到马仲仪嗰个点样拣疫苗嗰个取向嗰度，睇下我哋啊转咗线添，咁唔紧要啦。马仲仪，我谂大概都明白个意思，因为呢啲节剩翻唔系好多时间啫。咁我哋同阿马仲仪倾到呢度先。马仲仪咧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咁头先提到啦，都系话佢觉得可以俾大家应该有一个谨慎啦，去到思考系唔系接种嘅权利，因为始终呢一样嘢咧都系相对地新嘅嘢。咁佢头先亦都鼓励一啲即系高危嘅人士啊、长者嗰啲咧系值得接种嘅。头先佢都提过呢个方向嘅。咁大家点睇？继续打嚟倾啊！1872311，1872311。另外今日我哋想倾多啲咧，就有关即系外佣宿舍嘅情况。之前咧上一波已经听过话有呢啲感染嘅情况啦，而家又嚟咯。作为雇主嘅你又好，或者你经常见到外佣有啲咩聚集嘅情况好，你有啲咩观察咧？可以打嚟一齐倾下嘅。1872311，我哋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政府今朝早安排全体政策局副局长、政治助理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以及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预料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监誓，常任秘书长同部门首长就会喺星期五宣誓。至于其他现职公务员，下个月起将会陆续以签署声明方式宣誓。政府早前对新入职公务员引入安排，今年7月1日或者之后加入政府的公务员必须宣誓或者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和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现职公务员亦都会引入同样宣誓或者签署声明的安排。据了解，当局认为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作为政治任命官员属于政府团队的一部分，透过和常任秘书长和部门首长分别宣誓，可以体现团队精神，起带头作用。获选举人团确认当选下任美国总统的民主党拜登，他的团队正在筹备下个月20日的就职安排。由于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仪式的规模将会极为有限。拜登的就职委员会在声明话，公布宣誓就职的初步安排。拜登将会同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在国会山庄外进行宣誓仪式，之后发表就职演说，展述他对带领国家的愿景、抗击病毒、重建和团结国家。暂时不清楚总统特朗普会不会出席仪式。筹备委员会任命前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海斯勒担任就职典礼的首席医疗顾问。海斯勒说，疫情大流行持续，对全国的公共卫生构成重大影响，呼吁支持者不要去华盛顿，而是留在家参与仪式，以保护自己、家人、朋友和社区。欧盟计划透过立法限制大型科技企业的市场影响力，有关规则是为了防止出现反竞争的垄断企业，违规的企业将会面临高达每年收入10%的罚款，甚至可能被拆分。估计受影响的包括亚马逊、苹果、Facebook 和谷歌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路透社的报道表示，欧盟计划定出两套规定，其中一套名为《数码市场法案》，规定大型企业需要遵守一定的要求，否则将会被罚款和拆分。另外亦都要向当局报告并购提案，以防止出现扼杀竞争对手的收购案。 另一套名为数码服务法案，针对用户超过4500万的平台，需要制定更多的措施应对非法内容、侵犯基本权利以及故意操纵影响选举和公共卫生等的问题，并要公开平台上政治广告的细节。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严峻，在法国虽然感染病毒的住院人数减少，但是单日确诊病例仍然未降至5000宗的目标。当局宣布调整解封方案，以宵禁令取代。当地星期二起，居民未经授权不可以在晚上8点至到朝早6点外出，平安夜就获豁免，但是除夕夜之前仍然会实施宵禁。日间出行就不再需要官方证明，至于酒吧和餐厅在下个月20号之前仍然需要关闭。德国当地星期三起收紧疫情限制措施，直至下个月10号。除了提供必需品的商店，其余店铺要关闭，学校暂停开放。英国伦敦当地星期三起实施最严格的第三级防疫限制，酒吧和餐厅只是准提供外卖，室内娱乐场一律关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69，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1，人民币6.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93点，升10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76美元，卖出1,852.1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再同你讲翻就系沙田路啦。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咧1分钟之前就清理好，咁但系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世界花园，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落去大围方向，近住田心街一段挤塞，龙尾咧都系排到去世界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系未消散，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世界花园，咁亦都咧好多车就改行咗红梅谷路，咁所以咧红梅谷路下行去大围方向，近住田心街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世界花园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入境事务学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小烛光。 大家好啊，我是开心日报的男子陈淑兰啊。今年呢好多人都冇得出街同朋友玩啦，可能喺屋企就好闷嘅。好彩我屋企呢就有4只狗、3只猫、1只雀啦，令到我不断咁样呢扫便便呢洗笼啦，好充实啦。咁希望呢大家都带住份正能量，咁样期待一起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 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医学组织联会、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0年12月16号，新增98宗确诊，30宗源头不明。大埔外佣宿舍多10人确诊。 丰年楼外佣宿舍、宝达村达怡楼、彩云村明丽楼需强制检测。 消委会测试发现一款内地口罩含菌量超标，海关促停用。 美国死于新型肺炎人数突破30万，英国出现变种病毒株。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一路咧讲紧香港疫情嘅情况啦，最新关注咧就系外佣宿舍嘅情况，因为喺大埔丰年楼一 C 单位呢个外佣宿舍咧就话啊有呢个群组，咁加埋寻日新增咗10宗确诊咧，前后加埋12人咧就系确诊噶啦。咁而家卫生防护中心就要求咧，曾经喺上个月15号或者之后去过嗰个地方嘅人咧，并且逗留2个钟头以上嘅人咧，就系要强制检测嘅。外佣宿舍咁之前都曾經出現過呢啲咁嘅個案噶啦，而家呢一波翻嚟又有喎，咁大家點睇？繼續打嚟講，1872311，1872311。呢個時候又讓我哋再了解多啲嗰啲外佣宿舍個運作係點樣嘅咧？咁我而家點樣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傑文一齊傾下噶。早晨，張傑文。 早晨。 係啦，又翻嚟咯，又有呢外佣。 係啊，係啊。 點睇啊？你又？ 今次嘅宿舍情況咧？就係、是、又唔係上一次咁啦，就唔係話人多嘅問題，因為早期咧，第二波嘅時間咧，就入境處嗰、那個即係、就是、簽證嗰度係長咗啦。 嗯， 而家就改善咗好多噶啦，咁就變咗咧就大部分啲宿舍咧都係正常翻噶啦。 嗯， 只不過係咧有啲即係而家我哋入譬如入住宿舍嘅情況之前咧，一定有染咗。即係大部分即係有持牌嗰啲即係持有呢、這個菲律賓或者印尼政府個牌照嘅一定有宿舍啦，上一次都講咗啦。咁佢哋咧即係譬如啲傭工入住嘅時間咧都有檢疫過，然後先再入住宿舍嘅。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檢疫咗之後咧，嗰、那個報告咧係都唔係話即刻有嘅，當然，就都幾遲嘅，有時去到3-4天嘅，先有嘅。咁可能嘅即係人，即係嗰啲傭工咧，就會再逗留喺宿舍再等個報告完咗先會入屋噶嘛。情況就係咁樣。咁今次我知道咧就係、是、就話呢、這個即係、就是、入咗屋嘅傭工就去探嗰啲喺宿舍入邊住嘅傭工，咁可能係嗰度交叉感染啦。咁而家就唔知边一个感染边一个啦，啊情况就系咁样啦。现在咁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即系譬如持牌公司嘅宿舍咧，就可以即系知道呢啲佣工系属于佢哋噶嘛，可以揾得到嘅。咁上一次有讲到，大部分嘅佣工即系超过一倍嘅佣工咧，都系住喺啲系唔系有持牌嘅，即系持有呢、這个政府印尼政府或者菲律宾政府嘅牌照嘅。公司咁嗰啲宿舍咧，嗰啲員工咧，大部分都係即係分散曬嘅，或者係付費嘅，啊付費先可以住嘅。咁嗰啲員工咧就係難揾到嘅，即係譬如有咩事，佢住咗之後離開咗，都唔知邊間公司又去咗邊間住，係好難揾得到啦。呢、這個問題都幾大下嘅。 OK， 所以而家係點樣咧？嗱、啊，而家你就話冇咁逼啦，咁但係而家呢一啲譬如外佣宿舍。一方面就係咪揾緊僱主嗰啲就會住喺度啊？另外頭先講就有機會可能啲朋友又會週末或者放假探佢咁嘅性質啊。邊啲人會喺嗰度出現 咧？這個情況咧就喺持牌嗰啲公司咧就比較嚴謹好多嘅，因為佢都怕咧，因為佢都係大部分都佢自己公司嘅員工噶嘛。咁佢都係譬如我哋知道佢哋每日都有驗呢、這個即係有冇發燒啊啲咁嘅情況。咁有事容易揾得到嘅，同埋即系控制比较好啲。 咁就頭先我講咧，如果唔係嗰啲持牌公司咧，就真係難搞啲，佢哋控制唔到嘅咁樣就。 OK 嗱、啊，頭先講成日分有牌有持牌冇持牌啦、嗯，但係其實大體上係啲乜嘢性質嘅外佣會喺嗰度出現咧？等緊翻工嗰啲，但係探人嗰啲係咪啊？都人流都多， 都係等緊簽證嘅，全部都係。 OK， 咁但係有啲又探人噶嘛，都會上去噶嘛，又都會出現。 我因為以往可能都有都未定，咁今次有發生之後，當然佢哋已經唔會再俾佢。再探噶啦，大部分我哋知道咧，持牌嗰啲公司都好少俾佢探嘅、嗯，因为根本你知道有问题噶嘛，你探我探你，就算以前嘅嚟讲咧，大部分嗰啲都唔会俾佢探嘅、嗯，即系唔会俾佢入去探，因为佢宿舍又唔系人多嘛，系、 嗯、 咪？亦都知道，同埋入住嗰时，头先我讲咧，就佢哋都系验咗先入住噶嘛，咁你探过啲入住有冇验咧，我哋又唔知噶嘛， 系 起碼我自己公司就唔會俾佢探噶啦，一定係探，冇得入去探嘅嘢。尤其啲住宅嚟講咧，唔係咁容易俾佢入去，即係外嚟入去，唔係咁容易俾佢入去探、okay. 探嗰啲用小即係姐姐嘅。 即係一般嚟講，就等緊翻新工嘅時候，就會喺嗰度逗留啦。探你就話一個個處理啦。但我見衞生防護中心又透露咧，就話有人咧有啲外佣就只係喺週末期間住一晚嘅，咁點理解咧個住一晚 咧？嗱，呢啲就係另外一啲嚟㗎啦。 又點樣咧？啲 你講嗰啲就係頭先我講大部超過一半咧係冇唔係持牌公司嚟嘅。 啊， 咁嗰啲你控制唔到㗎，嗰啲唔係住一嗰啲可能住一晚俾一晚錢都唔定㗎。 點解會有一個住一晚嘅需要啊？無啦啦，佢有僱主屋企。 因為佢呢啲係做生意㗎嘛，佢。 咁咪但係佢外佣點解會有需要住一晚咧？一般唔係住僱主。 有啲嗱。如果講喺嗰個僱睇接個僱主啦，咁、 啊、 合約嚟講咧，佢係可以24小時放假噶嘛， 嗯， 係咪？咁有啲僱主你過一晚，佢冇乜所謂咯，咁啊俾佢住一晚咯，咁樣有好多係、嗯、有尤其好多外籍人士咧，都係比較都准許咁做噶， 嗯， 我知道華人就少啲嘅， 興唔興啊？呢、這個有幾流行啊？呢啲即係突然間到住一晚呢啲、 都有嘅，有嘅， 嗯， 你話好多又唔係嘅，咁但係。都有嘅，有唔都唔少嘅，俾佢住一晚，佢、 嗯、 要求住一晚，好多都俾佢嘅，啊，即係講外籍人士多啲嘅，都係比較寬限啲，俾佢出面住。咁佢喺邊度住咧？佢一定係唔係俾住牌持牌公司嗰啲，因為嗰啲唔收錢噶嘛。 嗯， 就分開兩個啊嘛，即係持牌嗰啲全部唔准收錢嘅，係一定要招呼佢哋。咁而家所住佢住嗰啲只有係住嗰啲係收錢嗰啲，收錢嗰啲就係一定係唔係持牌嗰啲噶啦。 哦、 即系意思话佢可能系经营呢啲宿舍嘅人士啦， 咁又变咗 先可以喺嗰度住嘅，系啦。 即系听落又变得好尴尬，因为而家酒店方面咧，如果真系攞正酒店牌、宾馆牌做生意嗰啲，有严格喺疫情方面规管噶嘛。呢、這个就挂名就叫头先你形容系非持牌嘅一啲外佣宿舍，但系性质又好似变咗宾馆酒店咁样 啊， 又 系啊，冇错。其实佢又唔知系咪触犯法例咧，我知道就28天以上先可以得噶嘛，系咪？如果住一两天嗰啲，佢应该有牌。要有呢、這個即係所謂旅館牌照噶嘛，咁呢啲要政府要睇一睇啦呢方面。 但頭先你形容話有一半都係咁樣，咁、有一半係冇持牌，有幾多有經營呢啲俾人入去住一兩晚嗰啲㗎？你所知？ 然之後幾多間嗱？持牌公司照，如果我哋照計數啦嚇，三百幾間有牌嘅公司啦，應該係300多間宿舍啦， 嗯， 係咪？咁冇持牌嗰啲一半嘅，咁就300多間啦，嗰啲經營嗰啲啦， 嗯， 啊，照估計就係咁樣咯。 嗰啲多唔多俾人住一晚兩晚嗰啲㗎？ 多噶，全部都系咁噶。 全部都系咁添啊！ 系啊，佢系经营噶嘛，佢系我嚟收钱噶嘛。 嗯嗯， 因为佢全部收钱嘅。 嗯， 啊，头先我讲一半嗰啲系唔收钱噶嘛。 嗯， 嗰啲就一定系收钱噶啦。 如果你咁样形容嘅话，咁嗰度如果佢都唔知道自己合唔合法，按道理有冇啲好详尽嘅记录咧？你估即系有个人嚟，定系收完佢一嚿现金就你第日走啦？咁应该唔会登记佢啲资料啦，多数系咪？嗰啲会点运作？ 系啊，唔会嘅。有时有啲公司咧，即系譬如。早期呢如果滿咗呢佢都會即係就算持牌嗰啲呀都會俾佢嗰度住㗎因為都滿晒啦嘛。咁佢哋所以你話要有幾多間呢可以數到幾間嘅如果好多係數唔到嘅睇唔到因為間間公司都唔知俾邊間住㗎嘛。佢嗰度 即係持牌嗰啲滿咗都會安排啲外佣去頭先。 早期會係咁㗎係呀係呀會㗎。 咁而家仲有冇咁樣㗎 而家你自己夠咪唔使囉。而家已經正常翻，但係正常比正常翻都多咗啲，因為頭先我講咧，佢驗咗收留測試之後咧，佢個報告咧3-4日先到嘅，咁亦都要住多幾間咯。如果早啲，好似正常嚟講，如果一天都俾翻佢有個報告俾嗰個傭工嘅話咧，佢就早啲去入住 屋企啦，咁佢就減少咗呢個再喺宿舍住嗰個數字啦。 嗯，咁如果你而家估計咧，全港有幾多外佣係住緊喺呢啲外佣宿舍咧？有冇數估啊？ 我相信都有幾千人嘅，二千零人都有嘅。 呢、這個係連埋曬所謂有牌冇牌，定係點啊？ 唔係，呢啲係冇牌嗰啲嘅。 哦，冇牌二千，有牌咁嗰啲咧？ 有牌嗰啲差唔多。都是咁上下嘅，一半一半差唔多。即系而家系住宿舍等紧簽證嗰啲咧，我估計都係譬如2-3千左右啦，咁上下啦。 只要加埋咁能4-5千， 即系總數啊，加埋咁上下啦。 總數2-3千到係。 即係好難估計，因為以視乎之，如果正確嘅數量咧，就係睇到呢個入境處嗰度，睇下佢有幾多係等緊簽證嘅。咁、有部分咧就係等未有僱主嘅。未有僱主同有僱主咧。約莫是即係以我哋自己估計啦，大約係兩成都係冇僱主嘅，因為而家都幾快有僱主嘅。 咁、但係頭先你講2-3千人流都會走嚟走去嘛，有啲有機會探啊，特別 唔係有牌照嗰啲就唔會走嚟走去嘅。 咁我入咗去，佢會唔會都出得街嘅嗰啲都可以落街？ 咁你即係少啲出街啦，咁你買餸都要噶嘛。 係咯，即係都會有出入啦。咁 會出街，但係嗰啲佢嚴格啲噶嘛，因為佢唔收錢噶嘛，佢亦都知道嗰班人。即係容易管佢哋啊！你落攞打佢就話咧，唔少出街買完餸快啲翻嚟，或者朝頭早要睇檢嚇，咁、你夜晚有冇發燒，咁都做到嘛。咁你冇持牌嗰啲公司嗰即係所謂而家啲宿舍咧收錢嘅宿舍咧係好難管嘅。 嗱，而家我都唔掌握究竟呢個大埔豐年樓一私單位呢個外佣宿舍究竟係咩性質啦。 嗱，我check 過咧，佢就一係唔係我哋個會員嚟嘅。有冇牌照呢我就唔知啦。应该就要即係要砌砌佢啦。照如果佢係收錢嘅一定唔係咩㗎啦，一定係冇牌㗎啦。我唔知佢有冇收錢啦。 咁如果係啦呢個可能再有待求證啦，不過起碼就知道唔係你係會員先啦。咁嗱呢個衛生防護中心就要求喺上個月15號或者之後去過嗰個地方又逗留2個鐘以上嘅人士需強制檢疫。你估世界上有冇人揾到呢個名單出嚟啦？聽你咁講，啲流量都好亂下喎。上個月 揾唔到嘅，咁而家即係我唔知啦。如果佢係唔收錢嘅咧，好容易揾到，因為係佢哋公司入邊啲人嚟噶嘛。係咪？如果佢係收錢嘅，一定係揾唔到。佢一定係走嚟走去，佢間間去報名或者間去揾工噶嘛。上一次咪講過嘅，係咪啊？佢揾工噶嘛，去呢間去嗰間，咪整咗好多間宿舍有事咯。如果由將來仲有辦法都唔定㗎，而家唔知㗎。如果佢唔收錢咧，容易搞啦。 一間啲 佢揾到啦。 一間因為由上個月15號開始計，今日都由下12月16號啦，已經即係一個月計流量有幾多人次到咧？有冇得估啊？啲會唔會都好？ 你講係 一個啲宿舍人次啊？ 每一間宿舍啊？ 係啊，咁 啊， 係啊。 嗱，如果你個宿舍自己本身嘅公司咧，佢最多住十人到嘅啫，係咪？咁流嚟流去都係自己公司嘅客，你咪睇得到咯。 係， 佢亦都唔會走去第二間噶嘛。 如果 佢俾個宿舍住咧，俾個宿舍住咧，就唔想去第二間報名噶嘛。係咪啊？佢就咁樣控制得到。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佢係收錢嘅咧，冇辦法控制得到呢個用工。可能去呢間揾工，去呢間揾工。咁呢間揾工去揾嗰間揾工，嗰間公司咧就俾佢住可能，因為佢嚟幫佢揾工啊嘛。 佢 俾佢住咧，咁你就控制啦。 OK， 好，好咁多谢张杰文先，好详尽讲咗呢啲外佣宿舍嗰个情况俾大家听啊。张杰文咧就系香港雇佣代理协会嘅主席啊，电话17231，听到呢个情况，大家可以打嚟讲下你嘅睇法。呢个时候咧，请多位嘉宾倾下先，讲下喺雇主方面又会点睇啦。有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珊怡一齐倾下噶，早晨，容太。 系早晨啊。 系啊，又听到呢啲外佣嘅个案，你点睇啊？作为雇主方面嘅代表。 其實僱主當然擔心啦，係特別嗰啲咧。其實我哋會咧就收到有一啲僱主咧打電話嚟問我應該請佢嘅唔請佢。自從即係呢幾件事發生之後，咁佢其實有啲咧係經一啲外佣嘅中介咧係介紹工人咧簽署曬合約，咁亦都係嚟到香港咧就即係同佢 test 過係陰性嘅，咁但係咧佢就嗰啲外佣公司好奇怪。就應該嚟講，我哋簽合約嘅時候要睇清楚嗰個健康嘅報告先至會簽約噶嘛。因為我哋個約裏面寫到明，我簽咗就當我睇過曬佢啲健康報告。但係咧，佢居然中介公司話俾佢聽，你個工人嘅驗身報告未出，咁就嚟唔嚟屋企啊咁。咁但係個僱主話而家叫等嘅唔等都唔知道。 咁同埋自從嗰件事之後咧，佢話佢個報告都唔知真實，係咪要再同佢再做一個測試先俾佢嚟屋企咧？咁成日僱主係對外佣寄居喺啲宿舍裏面咧，佢係擔心佢做嗰個測試嘅時候佢係陰性，但係住咗嗰度之後咧，原來佢係備受感染而未測試到。呢、 okay. 就係僱主嘅心聲嚟嘅。 我想問多次，通常你簽約前即係份報告咧，驗身報告係簽約前幾多日做嘅？通常係。 其實咧，我哋過往咧，最早其實最好添啦。而家即係已經係我覺得立亂曬噶啦。咁就應該嚟講咧，係佢有啲外佣咧，即係我講啲係有牌嗰啲啦。全部係嗰啲公司做得好啲嘅咧，個工人咧其實未曾申請，即係當佢申請遞交嘅時候，已經將所有健康報告送曬過嚟呢邊。即係喺佢當地申請嚟香港嗰啲。咁但係喺而家香港嗰啲咧係點做咧？就個個都唔同嘅情況啦。咁但係佢應該僱主要留心就話，佢簽嗰個合約之前其實睇咗個健康報告先。咁而家再加咗政府要求，佢一定係喺當地如果嚟嗰啲係72小時咧係有個報告呈陰性先買訂埋酒店，要埋嗰、那個有埋機票先至嚟到香港咧。其實香港政府喺呢方面係把關咗嘅。咁但係就係、是。外佣嘅雇主因為亦都係好心急，有啲屋企可能要照顧啲老弱咧，就變咗咧，佢都冇睇清楚工人係情況點嘅嚇。喺香港其實因為有一段時間喺請外邊嚟嗰啲咧，亦都有啲雇主好擔心，係即係佢喺嗰度呈陰性，但嚟到香港陽性，咁點算啊？咁所以就變咗求其次就喺香港度就周圍去揾啲外佣，但係。在我哋收到嘅信息，亦都有另外投訴，就係、是、啲外佣原來咧，佢唔止簽一個僱主合約，唔知咩有一啲嘅中介公司咧，係當佢個僱傭雙方簽咗合約之後咧，佢係叫個工人自己辦理手續。咁邊個工人嘅手上裏邊可以係攞幾間嘅即係佢簽幾份合約，但係佢只係去一個僱主屋企裏邊住嚟做啊。咁佢即係有，因為點解入境處而家批取多咗30日嘅逗留期？但呢一點咧，我覺得入境處應該再檢討一下。佢係原則上咧係好深嘅，因為變咗你有一段時間喺外邊入境咧，進境嘅工人咧係少咗啊。咁但係佢入境處冇考慮到一個問題，就是、外佣當佢喺呢個逗留期啊，佢住邊咧？佢一定要揾地方住啊！咁佢有冇钱住酒店咧？咁贵酒店佢会唔住？佢一定系揾啲地方系越悭越好嘅，就真系等于呢个宿舍啦。咁呢个宿舍里边啊，边间公司俾我免费咁咁啊？嗱，有一个情况咧，就其实有牌嗰啲公司，头先张生讲咗啦，其实佢哋外国领事馆系要求佢嘅。呢啲有牌嘅公司一定要提供到有宿舍俾佢哋住，唔系佢唔发牌俾佢嘅。咁但系佢哋有一个限数人数，但系有会唔会有啲人觉得，咦？啲外佣都系一种生意，就于是乎有啲咧，可能系叫中介公司叫做叫做，你唔可以话佢完全无牌，佢系有可能系有香港劳工处登记咗，但系佢冇正式喺外国领事馆登记，但系佢要吸纳一啲外佣，就点去系佢系冇一个正规喺佢外边。在他當地的地方有外佣來到來香港，就靠在香港自己炒老闆魷魚那些。然後呢就是邊個人能來我登記，這個是聽回來的僱主說呢，有些工人跟他們溝通的時候說呢，其實他給了2000元，有些是1000元，是給一些中介公司，就是掛單不用錢。即係佢呢個外佣係當然唔使俾介紹公司一啲任何嘅費用啦。唔單止咁，佢仲有一個即係你冇僱主就算求職唔成功，佢都有錢落袋。咁另外有而家呢個疫情嘅話，甚至冇提供埋地方俾佢住，咁有地方住，咁佢咪可以去嗰度有免費有嘅住嘅時候，咁就變咗可能唔排除就有啲宿舍係多咗人啦。咁頭先啊張生講佢哋嘅宿舍10個人到住啫嘛。咁當而家點解佢係配合咗？如果香港政府嘅政策，當一個外佣係終止合約嘅時候，佢14天必須要離境啊嘛。如果佢再申請嘅話咧，佢就要從佢就算申請，佢都要翻佢個原居地再申請。但係問題就話你而家咧再俾佢逗留30日。咁呢30日啲外佣喺邊度住咧？其实我觉得入境处要想想这个情况，其实入境处亦都是帮了手的了，所有那些满约那些 即係話由一個僱主因為我而家疫情我個工人翻去治啦，佢俾佢 extend 一年，再 renew 咗，再重新一個續咗個約，呢、這個冇問題，呢、這個做依樣嘢 OK 嘅。咁另外亦都批准一種咧，佢完咗約，喂佢完約轉僱主俾佢啦咁。但係你俾佢太長嘅時候，即係佢其實喺度揀工人揀僱主啦。第一就咁，第二咧就話佢有喺邊個地方住咧咁。咁如果你政府是容許我們的外佣是在街周圍去住的話呢，那你都要有一個政策，如果疫情裡面就要看看究竟香港有多少這種這樣的給他宿舍、 okay. 這些宿舍有沒有牌的、他有沒有達到一個衛生的水準、如果不是的話，你怎可以容許再有多30日日數俾個外佣喺香港咁樣居住咧。 OK， 好嗱，呢次就剩翻一分鐘到，想問埋就係嚟緊都有啲假期啦。僱主點樣同外佣傾外唔外出咧？有冇啲擔心咧？你見點咧？ 嗱，其實假期咧，僱主咧就只可以同外佣大家一個係即係友善嘅傾談。你喺個法律上，你知啊，勞工處不斷都有一啲廣告，一方面就叫我哋盡量鼓勵嗰啲僱主。叫啲工人唔好放星期，即係達個個都出放星期啦，希望個市面少啲人。另一方面就話俾佢哋聽，嗱，你唔可以休息日用以金錢代價嘅，其實應實可以嘅。咁變咗咧，就僱主咧，其實只有係同工人咧就勸喻佢，喂，早啲翻嚟啦，咁同埋做好曬自己嘅預防嘅措施，咁就。其实雇主好担心嘅。 OK， 好，咁多谢晒容太，先同你倾到呢度。容马珊仪咧就系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嘅主席，我哋电话继续会1872311嘅，听到有外佣宿舍确诊嘅情况，大家点睇咧？作为雇主你又点睇咧？打嚟倾下1872311，我哋转头再倾。 由於每名外佣背後可能牽涉一個僱主家庭，部分有老有少，衛生防護中心宣布向爆疫宿舍所在的一 C 單位發出強制檢測公告。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表示，外佣群組已經出現二代傳播，是非常大的警號，憂慮疫情進一步擴散。而本港昨日新增98宗確診，包括89宗本地個案，其中30宗源頭不明。大公報報導，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訪問了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儀，他表示憂慮，呼籲僱主多些與外佣溝通，勸外佣假日減少外出，留家休息。他批評港府沒有監管外佣宿舍，不少宿舍無牌經營，居住環境差。對於豐年樓有沒有涉嫌違規留宿，勞工處說一般而言，外佣在全段受聘期間應該在僱主住址留宿，受聘期外就要自行安排住所。現在法例沒有規定外佣宿舍的設施，亦都沒有規定職業介紹所宿舍申領牌照，所以沒有備存外佣入住記錄。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政府再推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但是總額較前三輪大減。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說，計劃在聖誕節前再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注資防疫抗疫基金，第四輪基金將會支援受社交距離措施打擊深遠的行業，包括食肆以及其他的關閉處所。消息透露，當局將會在今個星期交代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細節，總金額預料超過50億元，雖然較第三輪的240億元少，但將會全數用作支援因社交距離措施而營業受限的處所。據悉，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決定下星期一早早加開4小時會議審議相關撥款申請，目標爭取當日通過。信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深圳為了嚴格控制疫情，目前有意對香港跨境貨車實行單雙號通行安排，目的是減少50%跨境貨車車流。深圳市口岸辦昨天下午與香港跨境運輸業界開會聽取意見，雙方未有達成共識，雖然暫時不會落實，但業界相信香港疫情進一步失控的話，該計劃勢在必行。有香港跨境貨車司機透露，如果推行有關計劃，只有600-700架運送鮮活食品的貨車獲得豁免，每日跨境貨運量下跌至少20%，成本就會上升1倍，並且會轉嫁香港消費者。 文汇报报道， 经济报报道，港铁东铁线正持续测试新信号系统运作，为沙中线工程延伸过海做准备。据了解，由于旺角东站同红磡站之间的路段需要进行接驳新路轨工程，港铁计划出年第一季开始，部分星期日相关路段需要全日停驶，由接驳巴士维持服务。预料今个星期会公布详情。经济日报报道。 《蘋果日報》報導，美國作家 Kent Ewing 新書《前線香港 1997-2020》被香港連鎖書店 Book 先禁賣，理由是希望在新法例下保持低調。新書出版商 Form Asia 亦都明言難以找到願意印製該書的印刷商和設計師。Kent Ewing 形容禁賣舉動怯懦，難以想像現在連一本批評政權的書籍亦都容不下。《蘋果日報》報導。 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香港抗疫陷於苦戰，留院重症患者除了人數見新高，更加有年輕化的趨勢，而英格蘭南部發現變種的新型冠狀病毒株傳播力是否更強，風險不容低估。近期英國返港的人潮中會否有人不幸感染，需要密切留意。倘若港府入境檢疫把關又再甩甩漏漏，一旦病毒輸入，抗疫戰將會更加艱巨。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就說，面對危急情況，除了防疫要更嚴密，全民接種疫苗亦都是關鍵之戰。最近英美同時開始施打疫苗，負責統籌分發運送的美國上將就以二次大戰諾曼第反攻日 D-Day 來比喻今次行動，視之為一場重大戰役。香港疫苗第一批將會在下個月運抵，政府必須改變過往常規心態，盡早全面動員，周密規劃，不容再出現事事不到位的甩漏狀況。星島日報社論。 文汇报社评话，深圳为减低从香港输入疫情的风险，计划对本港跨境货车实行单双号行车，以减少一半司机入境，运送鲜活产品的货车可获豁免，凸显本港全面控疫刻不容缓，不能够等疫苗等运到。特区政府和各界都叫竭尽所能压制疫情，为尽早恢复两地正常通关，重启本港经济民生创造必要条件。文汇报社评。 成報社論話，特首林鄭月娥指網上發放好多污名化或者將疫苗事件政治化的不實言論。社論話佢一如既往，自己當日提供錯誤資料就唔認錯，反而諉過別人。當政府權威發布資料都錯幾次，或者擠牙膏式發放，市民怎能夠放心呢？如果政府期望市民接受疫苗，就必須多做功夫，公布三款疫苗的更多細節，增加透明度，才能夠取信於民。成報社論。 這次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0月13号，不是很介意。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时话，不介意他人常说深圳 GDP 已超越香港。 我就不是很介意啲人成日话咧，深圳嘅本地生产总值已经爬咗你头咯，咁。 因為畢竟佢人口啊、土地啊各方面係比我哋豐富一啲嘅。但未來嘅發展，我真係希望中央會繼續俾深圳特區有一啲先行先試嘅突破性創新嘅政策，令到香港同深圳嘅合作咧，可以喺一個全新嘅台阶里边进行。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020年12月16日，新增98宗确诊，30宗源头不明，大埔外佣宿舍多10人确诊。 丰年楼外佣宿舍、宝达村达怡楼、彩云村明丽楼需强制检测。 消委会测试发现一款内地口罩含菌量超标，海关促停用。 美国死于新型肺炎人数突破30万，英国出现变种病毒株。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返嚟千禧年代時間，剛才一路講緊疫症之下關注緊嘅群組，包括呢就大埔豐年樓1C嗰個外佣宿舍，因為又見到有爆發。咁而家衛生防護中心就話呢，喺11月15號之後曾經喺逗留上址超過2个钟头嘅人士就要強制檢疫啦，就講緊豐年樓1C 嗰度。咁但唔知附近嗰個情況係點呢，請返當區區議員又傾下先，請嚟有大埔墟選區區議員林明日一齊傾下嘅。早晨，林明日。 啊，你好， 系可唔可以讲下呢个丰年楼附近个环境系点，或者嗰栋楼其实系咩情况啊？你见到 嗱，附近咧都系啲唐楼嚟嘅，咁嗰度因为大埔墟本身咧就系商住都有嘅，即系即系丰年下边就好多铺头啦，即系可能买下啲杂货啊，买餸啦，咁所以都好多无论当区嘅市民或者系外区嘅市民都要经过嘅。 嗯，上边咧，上边丰年楼除咗就一私就外佣宿舍啦，其他知唔知大概做啲咩噶？啲住定系做其他用途嘅？ 我就主要都系喺门口经过，因为有时入信箱，即系入啲传单入去啦。咁但系上面咩环境咧，就冇刻意好仔细咁睇过嘅。 嗯，好，咁附近街坊嗰啲关注又点样咧？听到而家呢度有咁，可能出入啊，行过都会有，咁点啊你？ 我都緊張㗎，咁其中一個住户呢，就因為有我跟開個 case 嘅，佢就主動聯絡我，就啊，即係佢住嗰棟樓有單位爆咗啦，咁都好擔心出日會唔會有受感染，加上佢都透露過呢，佢嗰個豐年樓呢個法團主席而家就喺大陸，就變咗可能個法團運作未必咁順暢。因為就據我所知呢，政府嘅政策向都係咁嘅，即係確診單位就會消毒，同埋大厦外嗰啲行人路啊都会消毒嘅，但系你话大厦确诊单位以外嘅公众地方啊或者其他单位咧，佢哋就需要法团或者管理公司去处理啦。咁但系问题系，如果法团冇人话得都事，就变咗成件事 hold 住咗喺度，佢哋就未必可以好迅速咁做到啲防疫嘅行动咯。 嗯，但系呢个有冇机制处理噶？佢个主席咁唔喺度啫，咁其他法团嗰啲代表可唔可以都揸到事？揸到主意话事啊？ 其实有嘅，即係唔一定要主席喺度先開會嘅，即係開會主席喺度，主席係第一優先主持啫。咁如果主席唔喺度嘛，可能副主席啊或者之後秘書嗰啲。咁但係因為本身法團即係嗰棟法團咧，就我冇跟開嘅，就變咗佢哋有啲咩成員喺度咧，我都唔好清楚，所以都未掌握到佢哋而家嘅睇法咁樣咯。 好啦，咁啊講下廣闊啲，嗰附近咧，譬如你見外佣多唔多聚集，或者出入嗰啲有冇特別留意到啊？喺 大埔墟咧，其實就成日都好多外佣噶啦。咁每逢外佣放假，咁佢哋揾地方聚腳，咁不外乎就係公園啊、隧道、行人隧道啦，或者係啲有啲鋪頭係專俾佢哋寄物資翻家鄉嘅，嗰啲地方都多嘅。 嗯， 係啦。咁同埋我留意到呢，即係佢哋嗰個衛生情況都令人好擔心，因為呢佢哋就好鍾意共用餐盤嘅。即係可能佢哋坐喺公園度鋪塊布喺地下，或者坐喺凳度，咁佢哋就可能幾三四個咁樣圍埋一齊用同一個餐盤。咁如果其中一個不幸已經確診嘅，咁佢哋啲血液亦有機會互相傳染啦，咁其實係都幾高風險嘅，所以其實我年頭都有向佢哋派發啲文宣啦，叫佢哋做好防疫措施啦。咁當然呢啲就好靠自律性嘅。 嗯，但係而家二人限聚喎，你見到頭先三四人聚埋，啲仲有冇啊？唔得嘅應該。 其實呢啲就好難去確認嘅，即係 去到佢可能佢依一刻可能得两个人，但系可能我离开咗之后佢又聚翻埋，系啦， 嗯， 即系我就咁睇咧，佢由疫情去到即系由开始到而家，佢哋嗰个聚集都即系可能中途有少个咯，但系就冇话完全停止到咯。 嗯 ，OK， 好，咁多谢晒阿林明日啦，讲咗大埔墟啊，特别大埔墟个情况俾大家听啦，丰年楼嘅情况俾大家听。林明日咧就系大埔墟选区区员嚟嘅，咁电话87231继续开放嘅，头先讲咗都外佣嗰个情况，咁大家可以继续打嚟讲嘅187231。疫症之下，另一个大家好关注，当然就系口罩啦。之前大家扑口罩啦，而家就冇咁紧张嘅，咁所以就买就冇咁困难啦。咁但系买咗翻嚟用嘅时候，都要确保系咪稳阵嘅，因为好多嗰啲口罩咧都有啲声称讲自己防到啲乜嘢啊，所谓第几级别啊等等嗰啲嘅。咁消委会都做咗个测试嘅，就去睇下嗰啲30款口罩咧，究竟嗰个情况系点样。咁我谂大家都好想知道多啲嘅。咁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咧，同我哋一齐倾下讲下测试结果俾我哋听啊。早晨，黄凤娴。 早晨，叶冠林。 好啦，讲下你哋个测试系几时做同埋点样做啊？系嘛？ 好啊，嗱，喺计2017年我哋做咗一个大型嘅口罩测试之后咧，咁就我哋今次做第二次啦。咁我哋喺坊间嗰度咧就搜罗咗30款一次性使用嘅防护口罩啦。咁啊睇翻佢哋嗰个嘅果粒啊、细菌嗰个嘅过滤嘅效率啦。咁另外睇下佢哋嗰个透气度啊，同埋合成血栓测试啦。而今次咧，我哋再加咗两个新嘅项目嘅，一个咧就睇翻佢哋嘅卫生状况啦。因为大家戴得口罩多，如果个口罩唔干净嘅话咧，咁其实对个皮肤都有影响噶嘛。另外咧就加埋呢个口罩嗰个嘅嗰条带啊，究竟会唔会容易断裂啦？咁我谂市民大众最紧张当然咧就系佢个过滤效率啦。因为我哋今次测试咧，亦都系同上次一模一样，系跟翻呢一个美国材料同埋试验协会嗰个嘅标准，即系 ASTM 嗰个标准，好多时大家都会见到啦。就分三级，一级、二级、三级。咁我谂今次咧都可以俾翻一个好消息俾市民大众咧，就系喺30款里面咧，有成29款咧，佢个果粒同埋细菌嗰个过滤效率咧，都系超过95%，咁即系话咧系达到一级防御嗰个嘅效能。咁如果系一般使用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用到噶啦。咁但系咧就要留意咧，有个别嘅样本啦。我哋睇到咧有一款嘅口罩咧，佢个平均嗰个嘅果粒过滤效率咧，只系得86.64%，即系连一级都达唔到。另外咧就有8款咧，佢个平均嘅都系过滤果粒嘅过滤效率咧，佢都系低过佢嗰个声称，同埋有2款咧，佢个平均嘅果粒同埋细菌个过滤效率咧，都系同时低过佢嘅声称嘅。咁尽管佢哋去到一级啦，但系佢哋声称譬如去到3级咁样，咁但系争少少就争少少，就去唔到就去唔到佢个级数咯。 咁呢啲就會唔會成為有問題嘅虛假陳述咁啊？啲即係 咁呢一方面，我哋將成個報告就交咗俾海關啦。咁海關琴日其實都出咗一個新聞稿啦，就係講有一款嘅口罩咧，佢嗰個衞生情況咧個菌落係比較高，就係我哋今次測試到呢個口罩啦。咁就係會要求個下架啦，同埋係要呼籲市民咧係停用呢個口罩嘅。咁所以講一講第二個我哋嘅測試嘅項目咧，就係個衞生狀況啦。因為頭先正如所講啦，就係如果你個口罩係污糟戴上面嘅話咧，其實對個皮膚都係有呢個風險嘅。咁係今次其實都唔錯嘅，有27款咧係冇問題嘅。咁但係有3款咧，佢嗰個細菌嗰個菌落個總數咧就高過30%啦。這個是根據歐盟的標準做出來的，而一款就比較高了，所以就為什麼就說要停用和下架 了。所以衛生那裡就是有三款，那我叫三款不達標，就是那個歐盟 的標準，他們是超過了歐盟那個標準，因為歐盟的要求呢就是每一刻那個細菌的菌落的總數呢就不可以高過30，但是呢有2款呢就去到40多到了，而呢有一款就特別高啦，就去到159，咁所以就真係比較唔乾淨，同埋有風險啦。 即係本身個口罩已經帶菌啦，意思係咪？ 其實口罩係個面嗰度可能有機會係有細菌噶嘛。即係唔會話100%完全冇噶嘛。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嗰個菌落個數目係唔超過嗰個嘅標準個要求，咁、那個即係呢個都係一個風險嗰個嘅控制嗰個嘅問題咯。 好，咁大家要注意翻啦。咁除咗衛生狀況同埋佢究竟嗰、那個過濾效率之外，仲有幾個測試嗰啲結果係點咧？見到 嗱，咁另外咧就要講一講透氣度啦，因為我諗呢個市民大眾好關注嘅、因為好多時大家咧戴口罩特別係戴得耐咧，咪會覺得有時透氣辛苦嘅。咁嗱喺嗰個ASTM 嗰個要求裏面咧，若果係一級嘅話咧，佢嗰個壓力差咧就唔可以超過5。 咁而第二同埋第三級咧個壓力差唔多超過六。咁呢啲 number 呢啲數字係代表乜嘢嘢咧？就係越高咧，就係嗰個透氣嗰個嘅障礙係會比較大。咁、所以咧，若果係個數值係比較低嘅話咧，其實嗰個透氣度咧，英文我 breathability 啦、即係舒適度咧係會比較高啲嘅。咁我哋睇到咧係有四款佢嗰個透氣度咧就比較低。咁嗰個有啲樣本嘅前後壓嗰個壓力差啦就超過咗五個mmH2O 嗰個 cm， 即係嗰個數值。咁、所以咧，如果譬如平時呼吸係比較辛苦啲嘅人，或者身體比較差嘅人咧，又或者係根本呼吸度已經係有啲問題嘅咧，咁可能咧就要揾一啲口罩咧，佢嗰個透氣度要比較高啲。但係當然啦，亦都唔可以即係唔可以用一啲嗰個果粒同埋細菌個效率又係不達嘅，不達標嘅啦。咁但係今次我哋個個都可以去到一級嘅，都冇問題嘅。 即係呢個就純粹係冇咁舒服嘅啫，唔係就未至於會有咩後果。 個唞氣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好辛苦，或者會令到你要用多啲力去唞氣咯？ 係 ，OK， 明白。咁另外仲有測試條帶係咪？頭先你講過 係啦，今次都有個新嘅測試嚟嘅，因為咧我哋睇到咧好多時咧有啲嘅口罩嘅帶咧好容易斷裂啦。咁咪我哋今次就根據國內一個標準啦，就睇下佢個拉力啦。咁但係咧就都要留意啦，就係呢有十一款咧，佢嗰個口罩帶咧係比較容易斷裂。咁即係話你拎佢出嚟戴嗰陣時咧，佢會容易啲斷。如果你用得大力啲嘅話，咁所以咧用呢啲口罩嗰陣時咧，即係呢啲品牌嘅口罩咧，咁你嗰條帶咧就要留意一下，就唔好用咁大力啦。咁最 嬲 一個咧就係講緊呢個合成血嗰個嘅穿透測試啦。咁我諗喺呢一方面咧，就係、醫護嘅人員會比較緊張啲，因為佢哋嘅工作環境上面咧係容易啲可能俾啲血花或者係濺到塊面咁樣樣。咁所以咧，或者係一啲環境係比較係容易接觸到呢一個咁嘅問題嘅工作啦，譬如話可能你喺豬肉檔啊或者雞檔咁樣樣啦咁咧。咁嗰個合成血穿透嘅測試咧，我哋睇到有一款咧，佢嗰個防水能力、防水嘅能力咧係唔理想嘅。咁另外三款咧，其實佢哋都可以做到一級或者嗰個嘅效護噶啦。咁但係咧，就因為有啲係個聲稱係比較高啲咧，就未能夠去到佢聲稱嗰個標準嗰個壓力嘅測試。 咁呢個有幾多樣本係 三款？ 三款呢、這個 OK。 三款。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即係差唔多成二十七款啦嚇，那個問題都二十六款啦，那個問題都係不大嘅。咁同埋最緊要都係講翻一句啦，其實好視乎你嗰個嘅環境，究竟係對呢個合成血穿透測試係要幾重視啦。咁、因為一般市民大眾去用嘅話咧，少即係可能性係好低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個重點都喺翻個果粒同埋細菌嗰個嘅過濾效率嗰度。 好啊，咁頭先黃鳳仁就講咗嗰個你嘅報告結果啦。咁但我想講翻有啲口罩商嘅回應，有啲就話啊，其實又唔知道你哋喺邊度買啲口罩翻嚟，可能你買咗啲冒牌嘅正牌嗰啲唔係咁嘅。可唔可以講下你哋點樣揾啲測試樣本翻嚟咧？ 其實我哋咧都係根據國際嘅慣例啦，就係喺個坊間嗰度啦，根據市民大眾一般消費者佢哋嗰個購物嗰個模式咧，去買呢一啲口罩嘅。咁我哋會當然咧有啲有啲嘅廠商嘅回應咧，就係話呢啲口罩唔係我代理㗎，可能係平衡進口入嚟嘅。咁或者係有一啲咧，就係佢哋就話佢哋自己本身都做過測試，咁嗰個測試咧都係通過咗嘅。咁嗱，我哋係明白嘅，即係我哋將佢哋嘅回應咧都係寫得好清楚喺我哋嘅報告嗰度。不過咧，我都要再重申一點咧，就係當我哋去市民大眾去用一啲嘅產品嗰陣時咧，都係喺街嗰度買嘅啫。咁所以咧，當我哋嘅測試買咗啲樣本翻嚟，跟住然後攞到去個實驗室，係根據實驗室喺基呢一種類嘅產品嗰個嘅測試嘅方法，係跟足嗰個要求去做，而得出嚟嗰個結果嘅。咁所以咧，我哋會覺得咧，就係、其實好多時我哋都係呼籲翻啲廠商咧，可能喺一個由你選購材料到生產到運送到擺咗喺個零售點嗰度咧，其實都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關卡啦嚇，會令到嗰個產品嗰個質素咧係會受到影響。咁所以咧，就算唔理你係平衡進口又好，又或者係自己生產都好，其實都一定要好小心去留意翻嗰個產品個質素，同埋你即係都係有個責任喺度咯。 好啊，咁多謝黃鳳賢先，多謝你講翻呢個口罩測試嘅結果。黃鳳賢咧就消委會總幹事。電話87231，聽下聽眾先。咁頭先都講咗多關外佣宿舍確診嘅情況，咁聽下聽眾有啲咩意見先。187231有戴女士嘅，戴女士你好， 係你好，早晨， 早晨，戴女士係請講啊， 係。 是啊，其实我都有咁嘅经验嘅，就係喺年头嗰阵时开始有呢 COVID-19 嗰阵时呢都好严重，我都有同我嘅姐姐有一啲沟通。咁即係我相信资讯嗰、那个分享好紧要囉，俾佢认识呢个病嗰、那个即係性质啊同埋嗰个严重性先啦。咁同埋就係、即係要同佢多沟通，同埋其实喺家居度呢都要留意下佢个人嘅卫生嘅習慣。究竟佢系咪都系好即係好清洁啦，好整洁啦，个人卫生啦。咁另外假期嗰度我都同佢讲话，如果你真係要出街时你真係要好小心，同埋就係话你要记低晒你同咩朋友一齐去过边度。咁跟住我同佢即係痛陳利弊之後呢，咁佢都開落去聽嘅。咁、跟住呢就都佢自己都有一個即係 question mark 啫。咁如果係不如我留喺屋企休息啦，我唔出去啦，小姐。咁、我 OK 啦，呢個係你嘅意願，但我俾你知道，如果你真係出去，你有個風險，你承擔個風險，同埋就係你返到嚟可能會令到我哋都會承擔呢個風險。咁你覺得你會唔會因為呢樣嘢而要真係堅持即係放假都要出街同朋友一齊呢咁樣。咁即係同佢分析咗之後，咁佢如果係啲理性啲嘅外佣，或者係都係關心自己或者關心自己雇主嘅外佣呢，佢哋都會有咁嘅意願去即係留低嘅。 OK， 好。咁多謝戴律師分享，先講返即係點樣同外佣溝通嘅經驗，多謝戴律師分享。仲有劉小姐添，劉小姐你好。 嗨，你好啊。 早晨，劉小姐。係。 咁呢我就覺得呢，你將心比己，你係人，佢哋都係人，你需要 relax 出街，佢哋都需要 relax 出街。佢哋做咗一個禮拜辛辛苦苦，你唔俾佢出街咩？佢唔開心，佢做嘢好咩？咁咧，我覺得最重要就係教育佢哋咯，教育佢哋點解hygiene 咁重要，點解要成日洗手，點解要兩人共聚嘅重要性，要教育佢哋咯，因為佢哋係一啲唔係咁文明嘅地方長大，亦都冇一個好重要嘅教育，咁你咪教佢囉，教識佢去到邊度都注意個人衛生，咁咪冇問題囉。 劉小姐都有請外佣啊嘛，咁即係溝通完之後 就我冇外佣， 冇啊， 但係我有外佣朋友。 OK， 咁你見到佢哋點樣啊？係咪都普遍都聽到呢啲訊息㗎都會？ 有啲佢哋會覺得好慘囉，因為主人唔俾佢哋去街囉，佢哋有少少抑鬱囉，有啲就有怨言囉，但係為咗生活都冇辦法囉。 不過冇得唔俾喎，呢樣嘢又始終都應該要俾佢揀喎，即係冇得唔俾佢，唔 冇得唔俾，但係如果佢夾硬嚟都冇辦法㗎，因為你為咗生活啦嘛。好似我哋咁，我哋老細話你今日要 OT 到十點，唔通你話我唔撈咩？冇噶嘛，係咪？ OK， 好。咁多謝劉小姐打上嚟先，同你傾到呢先啊。嗱，熱線繼續開放1872311 1872311。頭先講到喺外佣宿舍嘅群組啦，咁亦都講到有兩個嘅大廈，一個寶達村，一個彩雲村咧，都需要一個強制檢疫嘅檢測嘅。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嘅1872311 1872311。聽住9:30新聞先，翻嚟之後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话，新增新型肺炎确诊数字似乎打横行，甚至轻微下跌，但系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仍然未停止上升，形容现阶段情况极之严峻。梁志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一些高危因素陆续消着，包括有多层楼宇传播、外佣网络等，而冬天假期和港人回港等亦都是挑战，如果短期内无法降低传染源，容易出现大型爆发，有机会令到疫情再恶化。針對大埔豐年樓外佣宿舍個案增加，梁志超認為政府除了追蹤宿舍的傳播鏈，亦都要檢視其他外佣宿舍，為住客提供檢測服務，長遠要規管這類的宿舍，包括詳細登記訪客和留宿者的資料。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团队正是筹备下个月的宣誓就职典礼，由于受到新型肺炎影响，仪式规模会缩减。拜登一方呼吁支持者留在屋企，透过视像形式参与。另外，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打破沉默，祝贺拜登同贺锦丽赢得美国大选。两人之后通电话，拜登话纵使双方在多方面意见不尽相同，但在多项议题可以合作，双方同意尽快会面。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据报将会提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前市长布蒂吉格出任运输部长。现年38岁的布蒂吉格曾经宣布参加美国民主党内总统提名初选之后退选。早前有报道说拜登考虑提名他出任驻华大使。另外消息说拜登将会提名61岁的密歇根州前州长格兰霍姆担任能源部长。曾经担任密歇根州检察长的格兰霍姆在2003至2010年出任当地州长，是密歇根州首位女州长。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078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事隔3日感染人数再次破千，累积45442人确诊。新增病例中1054宗是社区感染，22宗由境外输入。另外新增12宗死亡病例，累积612名患者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56点，升150点，总成交金额13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8点，升59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3点，升59一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蓝月亮集团是报16.12元，腾讯控股555元是跌5元，小米集团29.4元跌1.5元，天立教育7.88元跌8.9元，美团272.6元跌1.8元，阿里巴巴247.2元升8毫，中国移动44.2元升5仙，恒安国际52.45元升3.5元，友邦保险90.25元升6毫，中国平安90.3元刚刚转咗系93.6元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7，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1，人民币6.53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2点，升65点。港金现价报1712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67美元，卖出185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仲系行车缓慢。咁喺油麻地嘅欣翔道有中九龙干线工程啦，所有长度超过12米嘅车不能够由欣翔道去海旁方向右转入去油麻地。长道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香港仔海旁道香港仔中心去华富村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0月21号，难过的一天。 国泰宣布裁员及停止营运国泰港龙。国泰航空行政总裁邓建荣。 This has to be the most difficult day in our company's history. The reality is that we simply cannot survive without transforming our airlines. 港龙空勤人员协会副主席梁佩允。 港龙航空已经扎根了香港35年，咁其实都是香港人的精神嚟噶。我想在于大家都好唔舍得呢个品牌，因为真系大家睇住佢开始，而家无端端咁样结束。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020年12月16号，新增98宗确诊，30宗源头不明。大埔外佣宿舍多10人确诊。 丰年楼外佣宿舍、宝达村达怡楼、彩云村明丽楼需强制检测。 消委会测试发现一款内地口罩含菌量超标，海关促停用。 美国死于新型肺炎人数突破30万，英国出现变种病毒株。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上嚟到9:38，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啊，继续又讲下咧有关疫情嘅情况先，听下听众嘅声音啊。有莫先生打上嚟1872311嘅，莫先生你好， 好你好，早晨啊， 早晨莫先生，系，请讲，请讲。 系，我咧就话多数咧就去半山翻工嘅，咁我就喺中环国金嗰度咧就转 van 仔嘅，但系我觉得礼拜日咧，佢而家啲外籍劳工咧就唔去条天桥嗰度，而家就搬咗去巴士站下低度。我见到700个嗰啲菲律宾嘅外劳咧围住佢度，去个专程小巴3个出口嗰度，跟住咧下低好多，你最紧要去中环邮政总局门口度4-5个一齐，香港警察有冇做嘅嘢噶？系咪香港人先罚？系咪双重标准？一啲外劳就由得佢，你唔杀只警察嘅，你香港啲病症唔会嘅。我要尊重香港嘅法例，我系香港人。你觉得对唔对咧？ 咁又犯法嘅，以人限罪啊！而家， 但系你香港警察冇佢，我未见由佢。初咧就喺环球大厦嗰度，而家环球大厦一个人都冇啦。而家条天桥又冇啦。但系我未见过一个食环署一个警察去出边巡。咁你即系放宽晒嗰班外佣喺度。你讲阿长毛出街食烟都俾人罚咗啦。系嘛？点解啲外佣有双重标准，嗰啲唔罚佢，你香港人就罚佢咧？佢5000蚊系一个月嘅人工，等佢知道个痛字点写，等佢个雇主知道，唔系佢哋700个人又围埋一齐，3-4个人，你走去你自己香港电台走去睇下，去邮政总局礼拜日嗰度，本地都系人嚟嘅，点解唔揾啲铁马封咗佢，唔俾佢哋去做，等佢哋自己知道翻屋企咧？ 明白明白 ，OK， 好多谢莫先生嘅提供啊，就话见到有啲。懷疑違規，而家限聚令、二人限聚令之下，都有人聚集嘅情況，外佣聚集嘅情況。多謝莫先生嘅電話先。劉女士又點睇咧？早晨，劉女士。 你好啊。 早晨，劉女士，係請講啊。 聽唔聽到？ 清楚啊，劉女士，請講。 跟住咧，我就同頭先我啲先生差唔多噶啦。咁我係銅鑼灣區住嘅， 咁咧就發覺銅鑼灣呢個唐街啊，唐街咪行人天橋過去怡和街嘅。 嗯。 咁咧嗰度咧，成個天橋都坐滿曬嗰啲外籍嘅工人。 係。 同埋地下又係，佢成條街都係嘅啦，已經。 嗯。近排嘅事定係？ 維多利亞公園嗰個圖書館對面嗰條街又係咁。 係。 佢四五個人啦，我見過，我啱啱星期日佢行過抱住 B B， 咁咧見到佢哋咧，直情有五六個都冇戴口罩嘅， 冇戴口罩添， 冇噶， 食緊嘢啊， 佢哋講佢食緊煙嘅添，年紀大啲嗰位 ，O K， 唔得噶喎，食煙都唔豁免噶喎， 我唔知道咯，但係有啲賣緊啲肉丸喺個嗰啲打邊爐嗰啲爐仔咧，人哋話可以帶得出街嗰啲咧，佢就喺有嗰啲氣樽嗰啲爐仔咧，喺度兜緊啲肉丸用嚟兜，喺度售賣俾啲鄉里咯，可能，咁樣咯，我就見到呢個情況。 O K， 咁幾樣問題喎，一嚟就二人限聚令啦，一嚟就所謂口罩令。 五個人啦，肯定佢哋五個人啦，有 幾樣嘢都 過咗好親密嘅啦，已經。有一位老大年紀大啲嗰個女士咧，應該食緊口煙嘅，係唔係電子煙嚟嘅？係而家嗰啲某牌子嘅煙嚟嘅噃，佢真係食緊煙嘅噃。 OK， 好好，咁多谢刘女士提供先。铜锣湾啊，又讲到都有呢个情况，一方面可能限聚令嗰度过犯咗啦，另外就所谓口罩令要戴口罩啦，食烟都不获豁免噶呢、這个。咁多谢刘女士嘅提供先。好啦，大家可以继续留意嘅，我而家听一节一分钟读先。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易经系一部奇书，不但可以占卜。仲兼有哲理性、歷史性、科學性以及獨特的審美觀。在中國書畫來講，筆墨的江濕濃淡、景物的俯仰向背、山石的遠近大小、粗疏或者細緻、線條的或長或短，都受到《易經》審美觀的影響。 中國書畫是一種視覺藝術，它的藝術語言包括線條、形體、明暗、色彩、肌理等等，再组成各种构图、比例、韵律、空白、均衡、对称等，无不从《易经》的阴阳平衡之理得到启示。 书画家金家良的近著《太极书画无不意象》，正是以《易经》为底蕴，发展太极美学，以万变不离其中的一阴一阳之为道的笔译，简易。达到艺术造型千变万化的变异，但同时他又认为书画都需要处理变化和统一，达到平衡，否则就单调呆板和乏味。 太极图的白中有黑是阳中有阴，黑中有白是阴中有阳，阴阳转化而生生不息。图中的 S 线不是直线，而是标示住二元辩证观，揭示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诸如天与地、动与静、有与无、刚与柔等等。而中国书画正是暗藏太极图理论，要达至阴阳互济。如果作品的阴阳不协调，就会气韵全失，意趣全无。 金家良教授在这本书讲到太极美学，指出他的哲学概念是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互相依存以及有聯繫的，最後建立在共生具動態的和諧整體。他又說，太極美學具有整體、超然、自然、神妙、無限這五項特性，用在書畫上會產生千變萬化、具有無比動力的視覺效果。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太極書畫無不意象》，作者金嘉伦，由香港新华书城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今日就12月16号，12月中嘅时间啦。过去几年咧，就见到特首呢个时候啦，呢排都会去北京述职嘅。咁但系今年到依家咧，都未听到有述职嘅安排添，未听到消息。咁有啲风就传出嚟话系咪押后咗啊？ 有記者都問特首究竟咩一回事呢，咁特首嘅回應就話呢，述职嘅安排係中央決定咗之後呢通知行政長官，咁而家呢就未有詳細嘅資料呢可以向大家公布，就如果確定咗時間之後呢就一如既往咁樣發放新聞稿公布㗎。咁但係啦，始終就往年係咁，而家就變咗好似唔係咁，咁有啲風就傳出嚟就話會唔會件事係同中央對特首嘅滿意度都有關啊，咁有啲臆測出咗嚟嘅。咁呢啲點分析呢，又請位熟悉呢方面嘅朋友傾下先。請嚟有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一齊傾下㗎。早晨，劉少佳。 Hey, 早晨，早晨。 係咪壓後咗呢？往年真係十二月中喎，今年就真係冇。 其實冇話到壓唔壓後喎，因為特區政府從來冇公布一個林鄭述職嘅日期。 嗯。 咁只係一般人咧覺得咧，多數都喺十二月中就會呢個發生。咁而家仲未見特區政府有任何公布咧，所以有多好多猜測咁計。咁呢個咁多猜測本身咧。其實大家都是一味靠谱，即是從來沒人，即是中央沒說過點一定要邊個時間要述職，是吧？ 嗯。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話呢，我可能要等多一陣，即是睇下多個情況是點，因為現在始終嚟講，我哋唔能夠現時確定呢嗰個所謂呢個唔喺十二中呢個述職呢，係因為中央嘅理由啊，因為你工作要做啊，定因為呢、這個防疫抗疫嗰啲咁嘅情況，需要呢個特首去專注。 嗯。 咁而家問題嚟講，我唔怕都要等多陣咧，先有結論。咁但係有一點我可以講明，就話咧，我唔相信中央會做任何嘢咧，即係令人覺得中央咧係對個特首嘅信任咧有所下降，因為咁做法咧會引起呢個社會上眾多不利於香港政局穩定，尤其是不利於香港嗰、那個。集中精神去防疫抗疫呢方面都系工作。 嗯，头先你讲就始终好似冇讲实系十二月中述职啊，但系过去三次都系呢个时候。咁头先你都讲规范化啦，咁我谂住即系嗰啲坐位啊，点等等嗰啲，即系都定咗，唔系应该都年年就嚟就嚟就做噶啦咩？就 系啊，但系都日子冇定死啊嘛。 O、 okay. K， 即系一般大家都觉得系会喺呢个十二月啊嘛。 嗯， 咁啊，等于以往嚟讲都有十二月。中十二月合尾咁啊，都情況發生嘅喎。 嗯， 所以大家都可以有耐性咧，等多一陣咧，即係睇下嗰個情況如何先得。 嗯，你冇聽到有 問題？攞住啲由頭條線都睇埋，就係話咧，即係澳門特首何一成咧，同啲香港特首林鄭咧，係咪同一時間上京？ 嗯， 如果大家時間唔同咧，或者譬如有一種情況就係何一成可以上京。但林鄭都上京就支持住不定咧，咁可能先會引發比較上咧對林鄭不利嘅猜測。 嗯嗯，有冇聽到啲咩風係點解同往年唔同咧？會唔會譬如中央忙啲乜嘢啊？領導人忙啲咩咁嗰啲有冇聽到？ 但係而家中央有一個叫做中央嗰個經濟工作會議，好快要舉行噶啦嘛。 啊， 呢度有啲重要會議嚟嘛，特別係呢個面對呢個國際形勢嘅變化。 嗯。 同埋疫後恢復嗰個經濟恢復工作。 嗯， 咁再加埋而家中央定出个所谓内外循环嗰个咁嘅大嘅战略目标， 嗯， 嗱呢啲本身可能都令到嗰个中央要集中精神去处理啲所谓国家重大事情， 嗯， 咁另一方面，我自己亦都觉得咧，中央系非常担心香港目前嗰个防疫抗疫形势嘅， 嗯， 即系始终搞咗差唔多成年咧，嗰个疫情尚未受控，而且咧不断有新一波疫情出现，咁从中央角度睇。咁香港如果唔能夠控制疫情咧，不單止會可能令到香港嗰個社會經濟民生問題更加嚴峻，甚至影響到香港嘅政局穩定，引起呢個市民對特區政府咧越嚟越多嘅怨氣同不滿。嗱，與此同時咧，亦都妨礙咗呢個中央希望呢個香港盡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呢個咁嘅。这个工作嘅喎， 嗯， 譬如你深港合作啊，呢、这个大湾区嗰个建设啊，都会因为香港本身嗰个疫情不受控咧，而受到限制嘅喎， 嗯， 尤其是麻烦，你睇到就系、是、香港已经有唔少人走去内地，特别系深圳避疫啊嘛， 嗯， 咁啊令到内地嗰个防控形势咧，嗰、那个出现某些紧张情况，咁所以从中央角度睇咧，对香港目前咯防疫抗疫形势咧，的确系有忧虑。咁可能亦喺背后亦都带你督促特区政府咧，即系尽快拿出更强有力嘅措施，嚟到令到香港疫情咧能够 基本上是受到控制先得。 嗯，咁即系点啊？要特首留在香港做好抗疫先，搞掂先上去述职咁啊？ 咁啊唔系， 又唔系。 而家问题就系呢两者未必有必然翻嚟，但系问题系咁咧。而家讲到正话带出第二个问题出嚟，就话呢、這个即系话中央对香港嗰个睇法如何？咩？我先讲呢点嘅嘢吧。 嗯嗯嗯，有啲讲法又咁啊，因为施政报告嗰阵时咧，特首唔系又上过去十一月初啫嘛，先上过去见过领导人，咁就见完就冇咁急再见，咁呢啲又关唔关事咧？还是述职还述职？施政报告还施政报告咧？应该 嗱，同埋即系以往述职通常有两个环节噶嘛。 嗯， 一个就见呢个国家主席同埋见呢个国务院总理。 嗯。 咁第二个环节咧就系同呢个不同嘅部委嚟到商讨两地嗰个合作事宜噶嘛。 嗯。 咁而家到同部委商讨呢个工作已经做完噶啦。 嗯。 咁就已经有啲所得到嘅成果咧，已经喺施政报告里面发表咗。 嗯。 所以而家剩低落嚟最重要就话咧，就系、是、从政治问责角度咧，体现呢、這个特首同呢个中央嗰种负责同埋负责同埋问责嘅关系。 嗯嗯嗯。 同埋。咁呢點嚟講咧，當然咧有重大嘅象徵政治意義，但同時亦都有一個重要實質意義，就話咧，咁咪你喺個過程當中聽取呢個國家主席，即係對特區政府到形勢有啲睇，到底點睇法啊，同埋呢個對特區政府日後工作作出某啲指示咁，呢啲都相當重要喎。 嗯。嗯，我哋而家访问紧就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啦，先就提到啊，刘少佳你就唔相信咧中央政府会做啲咩咧，就话会令外界觉得影响另外嘅觉得咧中央对特首嘅信任度有啲咩改变嘅，唔会做呢啲事啦。咁假设向翻呢个方向谂啦，咁啊倒翻转谂啦，而家突然间我哋香港传咗咁多呢啲风咧，即系有人如果真系咁啊，叫攞呢啲事嚟做文章啦，又反映咗啲咩咧？因为近排见建制圈子即系批评特首，又好似都狠咗出手都有啲。 某些程度，我覺得咧，就呢個香港人對呢個特區政府嘅防疫抗疫工作咧，已經改咗越嚟越不滿。 嗯， 因為始終嚟講咧，即係咁長時間咧，個疫情尚未受控，而好多喺好多不同行業咧，已經喺呢個疫情當中受到重創。咁啊，而家最重要一點就係話咧，即係唔少人覺得特區政府應對呢個疫情過程當中嘅，無論喺檢測啊，呢、這個隔離啊、追蹤啊等等方面咧，都有好多呢個不盡善盡美之處。 嗯， 即係比較嗰啲做法比較鬆懈啊，即係亦都唔能夠發揮呢個好大嘅社會動員作用嚟去做好工作。 嗯， 咁而家你講緊一啲咧，所謂建制派人士咧對呢個特區政府即係作出批評咧，其實主要都係集中喺呢度嘅啫。 嗯， 即係認為佢嘅防疫抗疫工作咧做得唔夠。未能拿出大勇氣、大魄力出嚟嚟到去處理呢個問題，因此而令到咧疫情幾時受到控制咧，都不得而知。 嗯， 造成一種嘅好大嘅所謂呢、這個憂慮感或者危機感，而引發出一啲所謂呢個對特區政府嘅對批評。因為始終嚟講，如果呢個疫情工作做得唔好咧，唔淨止話經濟、社會、民生出現問題，咁甚至亦都影響到整個呢個所謂建制陣營咧。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的嘛。 嗯嗯。但以往不嬲话齐心抗疫的，咁都要成个团队啊，成个阵营咁去做啊。咁而家咁样闹特首法，又冇啲咩端倪见到？即系头先讲到话闹得凶狠，有啲即系专栏作家讲到话，哎，我都唔系建制一员啊，咁样割席咁啊，俾人觉得好似都出手犀利噶。而家 呢嘢可能就正正反映到不满程度同埋忧虑程度。都升温緊啊嘛，咁事實上咧，我諗而家建制派亦都想俾特首一啲更大嘅壓力，迫使佢喺呢個防疫抗疫方面咧，拿出更大嘅力度，同埋拿出更呢個重大啲措施出嚟，嚟到去盡快將個疫情咧控制住。 嗯，咁會唔會影響個即係團隊嘅陣型咁嘅感覺咧，或者即係隊形嘅感覺咧？ 喂，而家建制派同特區政府並非有一個共同組成喺度，即係執政。執政黨嘅， 嗯， 即係始終嚟講，各自有不同嘅分工，亦都有面對唔同嘅社會支持嘅對象嘅嘛， 嗯， 咁所以一日嚟講咧，都係大家即係各自有自己嘅利益同埋自己嘅一啲立場同埋自己支持者嘅時候咧，咁啊建制陣營特別尤其是啲多到呢個反對派已經不喺立法會大體上不存在嘅時候咧， 嗯， 咁建制派更加需要咧 呢、這個更加積極地發揮呢個監督制衡特區政府嘅作用喎。 嗯，即係佢咁嘅形勢格局分析落去，即係嚟緊呢啲所謂建制陣營批評政府、批評特首，應該陸續有嚟，甚至乎越嚟越犀利添，因為格局變咗。 唔係佢批評都聲音不了有嘅，只不過過去嚟講嘅，因為有反對派喺度咧。你批评特首，好多人俾人觉得你同反对派走埋一齐啊嘛。 嗯。 如果反对派都喺立法会唔存在嘅时候咧，咁从建制派角度睇，更加需要发挥一个监督作用噶嘛。 嗯。 因为始终嚟讲咧，当大家唔系一个同一个完整嘅政治阵营，即系话啲建制派同埋特区政府并非系共同组成一个执政党。 嗯。 而特区政府嘅施政过程当中，亦都唔系完全系。是跟这个建制派进行权力分享的时候呢，甚至建制派也都无需要完全接受特区政府的做法的。 嗯。 而这些做法尤其是如果是在社会上得不到公众支持的时候呢，建制派从这个争取公众支持角度，他也都有理由有责任去批评特区政府的。 嗯。 但问题是他们都批评呢，就不会说好像反对派以前咁咧，为反对而反对，或者目标就要打到咧特区政府，或者不断质疑佢个政治现受性。而家仲一个比较上系具即系据力争，具某种建设性嗰种批评嘅啫。 嗯嗯。不過始終啦，今日就都2020年尾啦，出年2021又有選委啦，跟住特首啦。呢、這個時候兩人聯想到呢啲時候有呢啲咁嘅批評聲音，關唔關即係下屆特首嘅人選事啊等等嗰啲？而家呢個時候諗下屆特首人選早唔早啊？你估中央係諗未嘅呢啲應該？ 我自己覺得都係言之過早，因為始終嚟講咧，坦白講，我自己對於中央嘅究竟選邊個人做下任特首咧，我自己都唔敢猜測。 嗯， 因為始終過去咁多次咧。都是有多少出人意表的情况，所以目前来讲呢，你说这个一早就讲明中央的意向呢，而且仲有成年一年半时间呢，恐怕都言之过早。 嗯， 尤其是目前呢香港形势波动形势即是快速变化的时候呢，即是中央在处理这个特首人选问题的时候呢，肯定有更加复杂的考虑。 嗯。咁正正就會唔會由於而家都未揸得定主意，就各路英雄都會出嚟角逐下，即係開始做勢啊！咁所以有呢封關唔關事咧？係咁樣分 呢種情況，不時都有嘅。 係 你始終嚟講咧，就算你喺外國陣營又好，建制陣營又好咧，都有唔同人咧，不同勢力都希望呢、這個爭取到做特首呢個位置嘅嘛。 係 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建制派內部出現競爭，呢都不嬲都係正常現象嚟㗎。 係，但係而家開跑係咪都啱時機啦？ 你而家你讲嘅老自己咧，现阶段我唔敢下断语。 系好啦，最后剩翻少少时间，翻嚟中，我想问多个问题啦，即系成日都讲述职就可能系澳门、香港特首一齐去啦，可唔可以简评下你觉得两边嘅分别咧？香港特首同澳门特首表现，中央睇会唔睇疫症嗰个控制系最关键嘅计分位咧？个 我自己嘅睇法，梗系觉得中央就觉得澳门处理得比香港果断、有力同埋有效啊嘛。 嗯， 呢点啊，其实咧，你喺不同嘅。即系内地传出嚟嘅蛛，嗰啲言论嘅蛛丝马迹都可以感受得到嘅。 嗯，咁所以都系澳门睇高一线啦。如果述职嘅时候，会唔会有啲明显嘅见到啲分别咧？即、就、系、是、领导人评语啊咁嗰啲，有机会。 嗱，呢、這个要等呢度两路特首一齐上京，见到呢个领导人之后咧，你睇领导人嗰个作出嘅评语咧，即、就、系、是、你可以观察到嘅、 嗯。 其实呢种情况亦都未发生过噶嘛。你睇呢、這个。 嗯， 你即系呢个国家主席去澳门访问嘅时候所讲嘅嘢咧，你明显地你知道中央咧觉得澳门喺处理一国两制问题上好过香港嘛，尤其是今次如果加埋咧疫情方面嘅控制咧，肯定中央会认为澳门咧 ，OK 比香港好啲。 OK， 咁啊睇下到时即系述职嘅时候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啦？多谢晒刘少佳先，刘少佳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今日倾到呢度。